北京市纪委日前提出要树立不贯彻落实中央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违反政治纪律的观念，对造成非首都功能缓解缓慢、治气治水治沙不利、打断首都文脉传承、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严肃问责。近日，密云首个共享汽车分时租赁项目落户，企业初期投入100台新能源汽车，用户可以在密云城区内任意地点取车还车，但在北京城区需要将车还在指定网点。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我为你们抵挡风暴海啸，是海洋中的堡垒，你们却用炸药撕碎我，用氰化物毒害我。请允许我大胆说一句，停止毁灭我。 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让我们与甄子丹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保护我们的珊瑚礁资源。 所有真心带走，你有一双让我相信的眼眸，让我甘心为你一生的守候。你怎么能够到最后就这样说走就走？深处的时候，怎么将爱回首？你没有理由的理由，叫我如何接受？我的心还在痛，泪在流，寂寞还不肯走，谁还相信天长和地久是爱情？天知道我的心要伤多久，才是被爱的时候？来不及看清楚你的预谋，爱已被你带走。你不让我拥有一点的温柔，更不让我拥有一点的自由。你怎么能够到最后把所有真心带走？你有一双让我相信的眼眸，让我甘心为你一生的守候。你怎么能够到最后就这样说走就走？在我情到深处的时候，怎么将爱回首？你没有理由的理由，叫我如何接受？我的心还在痛，泪在流，寂寞还不肯走，谁还相信天长和地久是爱情的尽头？天知道我的心要伤多久，才是被爱的时候？来不及看清楚你的预谋，爱已被你带走。我的心还在痛，泪在流，寂寞还不肯走，谁还相信天长？来不及看清楚你的预谋，爱已

纵空虚再找我， 不必痛苦当忆起我。 没有告诉你，我暂时不能。

见明天的人是我，说不出爱我你就别说，朝着你的方向走，幸福却擦身而过，爱情的背后是一片沙漠，阳光刺眼的让我泪流，闭上眼却看见你面孔，如果爱不是理由，我要拿什么理由来说服自己撑到最后，在我最黑暗脆弱的时刻，我只看见你，在我最孤单无助的时刻，我只相信你，在冷夜中听风怒吼，为什么我一直发抖，因为你没说 Let's love but there's no tomorrow，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劳工网的 CMO 鲍爱乐女士是招聘平台的创始人，同时她也是一位职场女性。而我在看到了许多创业者的故事之后发现，

被你也想怪罪我，无情不哭也是错，对着前路大喊怎么可，谁明了我真的哭过，为着我将转未可可你更多，以往一番的错亦令我永远感到内疚，才令我有眼泪也滴破，得到怜悯，要勉强快乐做人，常常哭泣那合唱。男人都压抑，然而都积于叹息。自问往情坚强，连眼泪也无力。事实我也投入过，就像女方一样无助，预备你也想怪罪我，无情不哭也是错，对着前路大喊怎么可，谁明了我真的哭过，为着我将全力可可你更多，以往一番的错亦令我真的感到内疚，才令我 畅游北京，欢乐无限。游北京请选择正规旅游渠道，谨防非法一日游陷阱。详情请登录北京旅游网www.visitbeijing.com.cn。 自身投诉请拨打北京市政府非紧急求助热线010-12345。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走不出寂静，白

知你的笑有多可贵，不知你结局枯萎，是我唯一能给，唯一我能给。啊，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